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尹策身上的外套换成了咖色的长风衣，很经典的版型，很衬他的精英学者的气质。顾菲菲笑着，也不先让他进门，先伸出手去。尹策手伸进外套口袋里，掏了包烟出来，拍在他手掌里。顾菲菲接了烟，也一并将他的手指一捉，往里一拽，门合上。尹策背靠着门板，眼睛后的目光里审视意味良多。顾菲菲要去摘他的眼镜，他胳膊隔开了，将他的手腕一捉。 洗过澡了吗？ 尹策没应声。顾菲菲笑着踮脚凑到他颈间嗅了一下， 看来是洗过了。那么 顾菲菲伸手将他的下巴朝下一扳，尹策屏了一下呼吸，在以为他要吻他的时候，他却虚晃一枪，将带笑的呼吸喷在他鼻尖，手垂下去，开口：“ 办正事吧。” 这两周的时间，几乎每天晚上，顾菲菲都是跟尹策一起度过的。两个人的关系，某种程度而言很纯粹，彼此默契的不说什么废话，只探索肉体更进一步的契合。两周过去，顾菲菲预备回学校了。这天晚上，顾菲菲去了尹策的公寓，他们照例的直奔主题，尚未宴足，却被一通电话打扰。顾菲菲的手机在床头柜上剧烈震动，她伸臂拿过来，看了一眼来电人，愣了下，紧跟着随意捞了衣服往身上一裹，起身走到了窗前。尹策看着他额头抵住了窗户玻璃，只留给他一个背影。他的白色衬衫被他披在身上，过大了，有显得那身影穷穷竭力的。他说话的语气也是尹策前所未见，那样凛冽、色然而满不在乎。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，似乎是谁出了什么事，他问那边什么时候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，而后空气都安静一瞬。他短促地笑了一声：“ 死了，终于死了呀。” 电话挂断了，而他立在窗前许久未动。尹策套了裤子起身，不由自主地朝他走过去，偏头去看，才知他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他平日几乎都是带笑的，那笑说不上多真诚，可能多数人看来是带了三分虚伪在里头。但此时此刻，倒宁愿见他虚伪，因为现在这样的表情叫他不知道说什么，心里直突突地梗了一下。他像是灵魂被掏走的一种空洞。尹策忍不住伸手掰着他的肩膀，将他往怀里一揽。 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 顾菲菲看他一眼，终于脸上挂上点笑。 能在你这里待会儿吗？我一会儿就要走，奔丧，我爸死了。 从夜奔向夜，只有茫茫无尽的黑暗，唯独两束车灯是夜里醒惑的眼。顾菲菲家在临近省里的一个小城市，听说开车过去只要5小时，尹策便提出送她过去。他是很有慈悲心的君子，顾菲菲知道这举动太逾越一个露水情人的本分了，他压根没必要。而拒绝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遭，顾菲菲却还是没说出口。 因为实在太畏惧浑浑噩噩之下却还要一程一程往回赶车的这个过程。顾菲菲始终觉得对艺术的疯魔和对父亲的恨意是他活着的主心骨，而今人去了，恨的主体消失了，主心骨坍塌一半。他第一时间不觉得释然，只有茫然，好像半生追求的东西大梦一场。顾菲菲坐在车里，车窗半开，外头夜风料峭，他点燃的烟潦草抽了几口就摁在了灭火器里。他此刻很感谢隐策，封闭且独立的空间里，身边一个只走肾不走心的半陌生人，让他可以不必伪装。颓然和茫然以及内心交织的荒唐感变成他脸上莫可名状的复杂表情。车开到市里，天已经快亮了，楼前一条路上停了好几辆车。顾菲菲坐在车里望一眼，那隐约的吵嚷声应当是家里的亲戚都已经到了。顾菲菲跟尹策道谢，让他自行去找个宾馆休息一下，这头料理丧事怕要花去三五天的时间，他暂时应该顾及不了他了，人情他记下。 等回北城了，我请你吃饭。 尹策没多说些什么，点了点头，叫他自己保重。顾菲菲露面的时候，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，里头却是一条酒红色的呢绒半身裙。就这酒红色惹恼了继母，哭得气断声绝之时，他竟还有气力扑上来啐了顾菲菲一口，只骂他： 你爸死了，你当是喜事是不是？ 对我是不是喜事不知道，对你那是肯定的。我爸死了，你不正好跟你那牌友双宿双飞？ 不远处一油头粉面的男人，也正是顾菲菲所说的牌友，脸色都白了三分。继母急红眼了，上来就要扇顾菲菲耳光，被人拦住了。他便一转身伏在那棺材上哭天抢地直呼： 老顾啊，苍天可欠啊，我对你这么掏心掏肺，还要被你这闺女诋毁啊！ 顾菲菲厌烦极了，两手抱着手臂站远了些，往远处看，那天幕里隐约透出鱼肚白。他觉得冷，不是因为天气，是隐隐的苍凉。家里的事情处理停当，顾菲菲回了北城，约尹策吃饭，但他那头的时间不凑巧，而他又必须要立即回圣彼得堡不可了，两人就没能碰得上面。约是过去了三周多，尹策联系他，他休年假，无甚特意想去的地方，问他倘若他去圣彼得堡玩，他那边管不管招待？ 当然，我还欠你人情呢。 尹策到的那天，顾菲菲去普尔科沃机场接人，就穿一件极暖和的黑色羽绒服，帽子围巾全副武装，没化妆，因是刚睡醒，频频打呵欠。见到尹策从登机口出来，顾菲菲立即笑精神： 你不冷吗？ 圣彼得堡在俄国的西北角，纬度过高，三月份平均温度零下五度，与北城的冬天无异。微信上跟他说了最好多穿点，他也不过薄毛衣外头穿了件羊绒大衣，肉眼可见的不御寒。 还好。 等出了机场，尹策便硬撑不下去了，停车场里冷得和冰窟一样。所幸顾菲菲是开了车来接他的，一辆雷诺 Duster， 军绿色的涂装，造型十分硬派。车里头开启暖气，状况稍好。顾菲菲原定直接载他去公寓放行李，临时改道先去商场买件衣服吧。 给他挑了款防风的羽绒服，质感很好，考虑到他带回北城来年的冬天还能再穿。顾斐斐付的账，理由依然是欠他的人情。尹策脱了身上大衣，换上羽绒服，那拉链上的标签没拆，他合拢拉链往上拉的时候兴许是卡住了，拉不动。顾斐斐便走到他跟前，低头将标签的塑料透明挂绳从拉头锁里扯出来。他大大咧咧得很，也没问售货员要剪刀，直接用牙将这挂绳咬断了。尹策看见他垂眼时，那一簇睫毛尤显得有几分脆弱感，和他整个人气质十分不搭。他微微地屏了一下呼吸，因为嗅到他身上一种果木的香味，像是洗发水亦或是护发素的味道。他头发不长，刚刚及肩，漂染成了灰色，因此更显得他肤色苍白，眼珠黝黑，便有一种没有人气的感觉，像仿生机器人。他化妆与不化妆完全是两种感觉。 好了， 顾斐斐帮他将拉链拉至三分之一退开去，而后问他是想先放东西还是先去吃饭。尹策伸手将拉链拉到顶。 先去吃饭吧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